朝气蓬勃的面孔和灵魂，是吧？ 对，我们先请那个今天的歌手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有请。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陈端，然后呢，我是一个 rapper。 rapper 哇， 也是以 rap 参加这个歌手大赛的， 并且脱颖而出，是你们院系的第一名。 对，院系的第一名， 炸掉了， 好棒， 炸掉了。 那他的这个金牌的经纪人呢？ 大家好，我是2016级文学院的吴子轩，是陈端的金牌推荐人。 哎呀，好甜美的声音，蓝方姑娘 推荐人。 对对，你们两个相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相识？因为当时选择的时候嘛，就是四目相投，怎么认识的？ 也不能这么说吧，其实当时局面还是比较尴尬的， 比较尴尬的。 局面到了一个尴尬的时候，所以他们俩变成了搭档吗？ 是是是， 基本上算是，就当时这个十个制作人和十个歌手，然后我们算是最后被剩下的两个， 哦， 然后就正好成了一对儿。 其实我觉得也是缘分啊。 对呀、 啊， 为什么刚刚好就正好剩下你们俩呢？对吧？ 绝对妙手偶得，是绝对有缘分牵连的哈。这两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圈子也是走了十几年啊，现在终于相逢了。其实 汇合了， 会不会有一个彼此的了解？这段时间当中有吗？ 对，我就了解到他真的是特别热爱嘻哈。 啊哈。稍微近一点，子轩，对，你觉得他嘻哈的歌手，就是我觉得女孩看嘻哈歌手，比如说曼宁啊，你们都是年轻的女孩，是不是嘻哈歌手给你们感觉很酷很帅？ 是啊，很帅也很吸引人啊，像我们 是 小迷妹就很喜欢这样。 子轩有这样的感觉吗？就看到嘻哈歌手 特别的酷，就是他们一出场就特别的带动气氛。 啊、 你当时选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唱 rapper 的吗？ 我知道，因为他参加我们那个文学院的歌赛嘛。当时我虽然没有去现场看，但是我的舍友他们都去了，回来都特别开心的告诉我说：“哎呀，就 有一个 rapper 特别棒， 对，特别帅。” 哎，子轩，你留微信了吗？哎呦， 好像说：“哎呀，我就是不小心就成为了他的推荐人，哎，没有办法， 是是是， 你们就羡慕吧，是这样吗？” 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费翔先生有首歌《溜溜的他》吗？ 嗯， 就是。他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对不对？非常开心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的带着很多的推荐的歌曲，想要表达的音乐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端端哈。 嗯。 97年的帅气男生啊、哦，其实我觉得唱嘻哈的男孩有一股子劲儿，这个劲儿很特别。那次我们在那个外面聊天的时候，还没进直播间之前，我问陈端说：“端端，你觉得唱流行歌手的那样类型的东西会听吗？”他说：“我听的特别少，他会觉得 几乎不听， 对，他会觉得很慢。”你听外国歌曲会比较多，是不是？ 对对对。 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外国歌曲的？ 其实这个说起来就特别早了， 哦， 就可能 三四岁的时候。 但是还真的就比那晚不了太多。 哦， 就在六七岁的时候，当时还是 六七岁，刚学外语那时候。 Britney Spears， 哎呦， 还有就是麦当娜， 哎呦， 那个时期。我就是听他们的歌，就听中文歌就很少了。 这是两个年代的人， 耳濡目染。 对啊，一个曼娜，一个小甜甜，是两个年代的人哦。 那就也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收听的渠道比较多，可以啊跨时代。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就对这些比较性感的女性， 好酷，好酷，好酷。 七八岁就懂得这么多了， 那个时候 真是早熟啊。 对，其实早熟的歌手呢，我们特别期待你的第一首的表现哈。第一首的歌，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唱什么歌曲，给我们说说看。 第一首歌呢是这两年就是比较火的一个年轻的歌手，叫 Lil Uzi Vert， 然后他的一首，这首歌名也就有个小故事，就这首歌叫 XO Tour Life， 就讲的是什么？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后，他有段时间特别痛苦，但是痛苦呢， 天天挠墙， 就他还是要创作，然后还是要去巡演，然后这首歌是他在巡演中的一站。现场编出来，然后现场唱出来，就是当时连录音室版本都没有，但没想到在这个现场他就唱了这一次以后就火了。 你看看，就是 今天就是 命中注定吧。 谢谢 EX， 谢谢他，对不对？ 没错， 那个一部我们的表演区哈， 对，我们要进入先声夺人环节了， 是的， 要先听听陈端的歌声怎么样， 端端的表现。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来自于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 周准的搭档曼宁， 我是曼宁的伙伴周准啊。今天我们的小伙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男一女搭配干活，非常的轻松和惬意啊。嗯，现在我们的歌手 rapper 端端已经移步我们的表演区 ，Are you ready, boy? Yep. OK. Start. Yeah. Are you alright? I'm alright. I'm quite alright, and my money's right.Yeah.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 cry. On a ray, you should have never lied. Should have saw the way she looked me in my eyes. She said, baby, I am not afraid to die. 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t me to the edge. Fed them, that's alright.Inside out, wild, listen down and ride a sled. Now I just wanna head. My really got mad. I'm really her man now. Everybody since week now. One way that I tear down. Sick of my bands all the way to the top. All the way till they be falling, no. Every time that you leave your spot, your girlfriend call me like, come on, no. I like the way that she treat me. Gonna leave you, won't leave me. I call it a cousin, no. She say I'm insane, yeah. Wanna blow my brain out. Standing up the pain, yeahPlease, I need make it go away. I committed, not addicted, but it keep controlling me. All the pain, all I can feel it, I swear that it's slowing me. Yeah, yeah.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 cry. On a rail, should've never lied. Should've saw the way she looked me in my eyes. She said, baby, I am not afraid to di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Yeah, yeah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there, yeah. All my friends are there, yeah. Dead and I just swear, I swear you faking. And they hold me, wanna take my kittens. Rain on, thunderstorm, rain on. Make some, lil, taste some. Fast car, NASCAR, race on. In the club, they got no ones and we were baked now.Close, I'm overseas, got a rest and day I'll see. No, you were not a G, though. Looking at you, saying all your money and all green, though. I was kind that you got 20, that's a G-Ro. She said, you're the worst, you're the worst. I cannot die because it's my universe. Yeah, yeah.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 cry. On a ray, you should have never lied. Should have saw the way she looked me in my eyes. She said, baby, I am not afraid of.Di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Yeah, yeah.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t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谢谢端端的精彩表现。第一首歌曲哈，我觉得年轻的男孩有他的自信的部分啊。 嗯， 回到我们的访谈区，谢谢端端。 在这个火星的直播平台上，我们刚才看到已经有好多的这个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访谈区。哎， 唱吧， 我们的这个对唱吧，在这个清新 boy 今天怎么这么嗨？ 嗨了， 是因为唱了这首歌吗？哎，还有这个兰花草科家丫丫家的芳姐、清新 boy 他们都送来了自己的小礼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鼓励我们今天的这位歌手哦。 是的，年轻的男孩是毫无拘束的，我觉得他的节奏感非常的好、啊。 没错， 就是作为过来人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戴耳机的时候音准的部分稍微纠正一下觉得是最好的，对不对？稍微有一点点的部分是因为有激动情绪的部分，我觉得渐入佳境， 嗨了， 一定是嗨的啊。其实我会觉得一个喜欢唱歌的男孩他有很多表现的机会和舞台， 嗯， 看到你上面写的是有非常多次表演过登台，十多次的说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展现给大家的？ 就是其实一开始 啊、 就是当一个作为一个 rapper， 就是想向大家就展现这种怎么说呢，就我自己喜欢的这种 对 这种东西，因为我也知道就是绝大多数人其实一开始都不太接受这个， 是的， 然后后来上台次数逐渐多了以后，就其实逐渐转变成就更多的想展现自我的东西，就、 哦、 就可能就正常人应该是反过来的、 啊、 就一开始想表现自己、嗯、后来想传播，但我是就上台次数越来越多越想、啊，就是唱一些自己想唱的东西。 嗯， 之前我听你说，就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其他人都唱了那些很温柔、嗯、很舒缓的歌，但是你唱了一个应该是比较嗨的歌，所以你是得了院里的第一名，是吗？这个经历给我们讲一下。嗯、 对，就是当时 就是大家参加歌赛，就尤其就大学生们，就是唱了很多的陈奕迅的歌，林宥嘉的歌，或者稍微嗨一点的可能周杰伦的歌，但就是 其实都算嗨的歌了， 都走这个深情路线， 对对对，全部都是深情路线。然后我一上场就先说了几句话，就说我这个歌跟大家风格都不一样，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啊？ 我就希望大家在我的这三分钟里能嗨一点，这样。 哇，好有这个舞台经验啊！ 当时子璇听了吗？ 没有，我当时有课，所以没有听到。所以我给到的反馈都是我舍友回来特别兴奋的告诉我。 年轻就是这样的。你说唱那些情歌是，很慢，很好听，但是他不如没有特别快的代入感。如果没有什么恋爱的经历的话，因为年轻的学生嘛，听不太懂你们表达的意思。嘻哈就不一样了 ，rap 表明我的生活态度，我的境遇。我直接给你，你爱听不听，是不是这个感觉？有时候是这种感觉的哈。 而且唱完了以后反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你看从他的这个舍友对你的印象就可以看出来，很棒啊。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小的时候就你喜欢这个嘻哈风格的歌曲的时候，爸爸妈妈因为作为父母来说的话，会觉得哇，我的儿子跟别的男孩不太一样，别的男孩一般都是唱那些情歌呀，什么一年有三百等等，你是有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吗？对你来说的话， 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尤其初中我喜欢嘻哈开始，然后 很头痛嘛，他们 就那会儿我自己可能也比较叛逆，然后每天就希望就自己能过得像黑人一样，就 背了一包， 就 放荡不羁的生活， 在布鲁克林街区篮球场上， 对对对，穿很肥的衣服，然后一定眼神永远就是这样，迷离着看着我爸妈。然后那会儿确实是， 爸妈很头痛。 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争执啊，不和谐的因素在里面？叛逆期的时候，爸爸妈妈 主要就是他们在我兴趣方面还是 支持的， 对，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应该什么都学，就不应该可能他们觉得不好的地方我也学，就是可以喜欢这种音乐，但是还是要有就是自己作为自己这个人很独立的。 是的，端端是江苏的原籍，但是北京长大读书的哈。我们的女孩子璇是福建人 ，H 开头的， 对，福建人， 福建人。 你那边的感觉应该是比较清新的，应该你喜欢 温婉型。 对风格的音乐你喜欢哪种？除了嘻哈 rap。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周杰伦啊， 你看大家都是，我觉得周杰伦无敌了， 周杰伦老少同事， 每一个人就在我们节目只要是九几年的朋友啊，一说周杰伦都是无敌的崇拜， 我觉得90后和80后都会非常非常 的 喜欢他，而且就是他在很多人的心中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对， 我喜欢民谣，我喜欢摇滚，我喜欢什么样，但是我们最终都会喜欢周杰伦，是吧？ 因为他特别综合，特别全面。就是在那个就是要新歌声吧那个舞台上的时候，你像很多的那个导师，比如说我们这个歌曲啊，从这个主音到属音非常好的小过渡哈，这个大家都了解啊，属主啊到导音，就能说你那个音弹错了啊，专业就是专业，你得和弦弹错，你个音不该出现，我觉得这是专业的部分，可能是舞台表达的部分。陈奕迅说你就应该这样去唱，他是个演唱者，而他是个唱作人，不太一样哈。我觉得子璇喜欢周杰伦是可以理解的，对， 偶像就是有偶像的这个实力嘛。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还收看收听都欢迎大家同步收看收听啊 FM98AM927，我是周准， 我是曼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看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唱吧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点赞关注66走一走围起来哈。 哎，我们是不是该进入第二个魔力唱环节了？ 对对对对，这个第二首歌唱之前介绍一下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唱这首歌曲好吗？ 第二首歌是就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美国还是比较火的一首歌，最近就是非常火的 Kendrick Lamar 的一首 Humble， 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啊，谦逊谦卑是那个意思。 对，他这首歌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 rapper 在成名以后都会就比较浮夸，大金链子， 大金牙，不是大金牙， 对对对， 镶满钻。 然后他这首歌呢就是其实唱给自己的，然后因为他特别火了以后，就曾经有一次现场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什么效果， 就是这个歌里面他的副歌部分就会多次提到 humble 这个词儿。 humble， 然后有一次他在现场，台下4-5万人齐声的对他喊 sit down be humble， 就这样，然后他自己在台上就其实是很高调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场所有人都在让他喊，让他低调，然后谦逊，就很帅这首歌。 是的是的，我希望你低调一点啊 humble 啊，请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第二首歌是 humble， 来自于肯德里克拉马尔的作品。 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端端，第二首歌准备好了没？ 好 ，OK。 我发现他的图片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图片是很年轻的时候的一张图片，我点开看。 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前，是不是？ 这多少什么时候的照片？就那个穿运动服的一个照片，你看不到，我们屏幕可以看到，无所谓了，反正就是 rap 的感觉了哈。 反正大概也就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比现在胖一点， 对， 对不对？啊、哦，年轻的面孔，来听。 现在好像更适合唱这样的歌， 是 不是？ 准备好了，我们音乐走起了哈，就像一舞台一样。嗯 ，start。 Yo。I remember sir sandwiches and crime allowances Vanessa homie with some counterfeits But now I'm counting it Parmesan with my account I'm listening fat I'm down with it Do say with my boobay Tastes like Kool-Aid for the analyst Girl I can buy the world with my pay stub Oh that girl too good Won't you sit it on my taste blood I get way too pity When she let me do the extras Pull up on your block Break it down we playing Tetris AM to the PM PM to the AM funk I piece out your per diemYou just gotta hate them funk And if I quit your BM I still ride Mercedes funk If I quit this season I still be the greatest funk My last row just went viral Next row put lil baby on a spiral Sopino C We keep it on a high now It's level 2 of you and I know Tell them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lil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low,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be humble, sit down, who that thinking that he from, oh, man, get the, off my stage, I'm the same man, get your, off my weird, that it right, I make a plate, blowing up your whole life,I'm so, so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roll that afro on Rachel Pratt.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roll that ass with some straight mark. See we take you down right on your mama's couch and polo side. Ay, this is way too crazy, ay. You do not amaze me, ay. I blew cool from ACA. All but much is page me, ay. I don't fabricate it, ay. Most of y'all be faking, ay. I did bottom body, ay. She elaborated, ay. This that great poupon that even on that TikTok, ay. Watch my soulsBe you, let the man talk Ay, if I kill a homie, it won't beat the alcohol Ay, I'm the village chigga after all Chick,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lil,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 lil, sit down, be humble Sit down,Be humble,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hold up,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yep, yep, 其实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了解每一个选手唱歌的时候很难的。 嗯， 每一个词、每一个韵都会唱得很准，而且这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back 的节奏，就是特别嘻哈说唱的时候有节奏后缀的一个部分的演绎，非常非常难唱的歌曲啊。每一首歌听上去很简单，其实那些非常厉害的嘻哈的选手，比如说 Eminem 先生，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人物，百年的奇遇哈。我就希望。好好的唱歌，好好的演唱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说到 Eminem 呢？因为你推荐一首视频的作品。 对 对，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因为就是阿姆他，其实直到现在，直到现在，我觉得，就他其实虽然是 rapper， 但他是很摇滚的，就是骨子里很叛逆的。但是这首歌就是很安静的，是他写给自己女儿的。他觉得就因为自己的名声，然后给女儿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然后。包括他跟他妻子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嗯， 也会影响到女儿。 他在 MV 当中都展现出来了， 对对对、 啊，一开始是一个就是分享的现场，然后一个人说完之后，他上来自己分享的时候就开始用 rap 的形式讲述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 MTV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而且 Eminem 先生他也是很多的电影的拍摄者，那个电影大家都看过，还有就是他后期的作品比前面的作品是有变化的。 对， 你怎么看他的变化？ 其实就是他在中间经历过一次，就是他自己吸毒过量， 是是， 所以导致他就有生命的危险了。 啊哈， 然后在那之后，他首先一点，他整个声音都有变化， 对，他的声音变得暗哑了许多， 对，然后在之后呢，就他最近又出了一些新作品，这就最近这一两个月，然后他更多的可能就是会关注到一些，就是比如说人生啊，就比以前更上升 了的课题，大的命题， 可能是一种新的反省吧。 对对，但他依然很酷的，依然很受欢迎。 嗯，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对，我们来听听他听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When I Am Gone》。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came here. It's been a rough 6 years.And I'm just happy to not be that person anymore. And so is my wife.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do this. That's all I have to share right now. Is there, anyone else who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us tonight? Yeah. Yeah, it's my life. My own words, I guess. Have you ever loved someone so much you giving on for? Not the expression, no, literally giving on for. When they know they're your heart and you know you are their armor. And you will destroy anyone who would try to harm her. But what happens when karma turns right around to bite you? And everything you stand for turns on you to spite you? What happens when you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a pain? Daddy, look what I made. Dad's gotta go catch a plane. Daddy, where's mommy? I can't find mommy. Where is she? I don't know, go play. Haley, baby, your daddy's busy. Daddy's writing a song. This song ain't gonna write itself. I give you one underdog and you gotta swing by yourself. Then turn right around in that song and tell her you love her. And put hands on herMother who's a spitting image of her. That Slim Shady. Yeah, baby, Slim Shady's crazy. Shady made me. But tonight, Shady's rockin' my baby. When I'm gone, just carry on. Don't mourn, rejoice. Every time you hear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know that I'm looking down. You're smiling and nodding. You feel a dang. So baby, don't feel no pain. Just smile back. When I'm gone, just carry on. Don't mourn, rejoice. Every time you hear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know that I'm looking down. You're smiling and nodding. You feel a dang. So baby, don't feel no pain. Just smile back. I keep having this dream. I'm pushing Haley on the swing. She keeps screaming. She don't want me to sing. You're making mommy cry. Why is mommy crying? Baby, daddy ain't leaving no more. Daddy, you're lying. You always say that. You always say this is the last time. But you ain't leaving no more. Daddy, you're mine. She's piling boxes in front of the door, trying to block it. Daddy, please, daddy, don't leave. Daddy, no stop it. Goes in the pocket, pulls out a tiny necklace, lock it. It's got a picture. This'll keep you safe, daddy. Take it with ya. I look up, it's just me standing in the mirror. This...walls must be talking, cause man, I can hear them. They're saying you got one more chance to do right, and it's tonight. Now go out there and show them that you love them, for it's too late. And just as I go to walk out of my bedroom door, it turns to a stage, they're gone, and the spotlight is on, and I'm singing. When I'm gone, just carry on, don't mourn, rejoice. Every time you hear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know that I'm looking down, you're smiling.And nodded and feel a dang. So baby, don't feel no pain. Just smile back. When I'm gone, just carry on. Don't mourn, rejoice. Every time you hear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know that I'm looking down. You're smiling. And nodded and feel a dang. So baby, don't feel no pain. Just smile back. 60,000 people all jumping out their seat. The curtain closes. They're throwing roses at my feet. I take a bow and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ut. They're screaming so loud. I take one last look at the crowd. I glance down. I don't believe what I'm seeing. Daddy, it's me. Help mommy, her wrists are bleeding. But baby, we're in Sweden. How did you get to Sweden? I followed you, daddy. You told me that you weren't leaving. You lied to me, dad. And now you made mommy sad. And I bought you this coin. It says number one dad. That's all I wanted.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is coin. I get the point, fine, me and mommy are going. But baby, wait, it's too late, dad, you made the choice. Now go out there and show them that you love them more than us. That's what they want you more, so they keep screaming your name. It's no wonder you can't go to sleep, just take another pill. Yeah, I bet you you will, you rap about it. Yeah, word, can't keep it real. I hear applause, all this time I couldn't see. How could it be that the curtain is closing on me? I turn around, find a gun on the ground, cock it, put it to my brain, scream God, shady and pop it. The sky darkens, my light flashes, the plane that I was supposed to be on crashes and burns to ashes. That's when I wake up, alarm clock's ringing, there's birds singing, it's ringing, Haley's outside swinging. I walk right up to Kim and kiss her, tell her I miss her. Haley just smiles and winks at her little sister, almost as if to say, when I'm gone, just carry on, don't mourn, rejoice. Every time you hear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know that I'm looking down on you smiling, and now I can feel a thing. So baby, don't feel no pain, just smile back. And when I'm gone, just carry on, don't mourn, rejoice. Every time you hear the sound of my voice, just know that I'm looking down on you smiling, and now I can feel a thing. So baby, don't feel no pain, just smile back. Thank you. Thanks for letting me share.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因为有故事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 AM 927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 对，我们节目进到这个感觉的来到了这个人生访谈的部分啊人生访谈的部分 开始说出心里话了啊。 对对对，我们今天两位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是十强的歌手陈端，欢迎， 还有他的金牌推荐人吴子璇， 欢 迎 欢迎 你们。 这个刚刚说的很多关于陈端的故事哈，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的一个男生。 没错， 其实为他是旁边的金牌经纪人，我觉得子璇也非常非常有话语权，因为他是主持人，在他们的校园广播电台有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对不对？ 而且他们的校园广播电台也叫活力调频吧？ 对，叫活力调频。 跟我们有点像哦。 是主持什么类型的节目在校园当中？ 我负责的是一个历史类的节目，对，就是每期介绍一个历史人物 啊。怎么个介绍方式呢？是他的传记形式，还是故事为主，还是怎么样？ 我们分为四个板块，一个板块是介绍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还有一些作品之类的。另外一个板块就是把他的整个人生路程，或者截取其中的一个最经典的部分来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还有一个板块是把他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一个评说之类的。 哇，不愧是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哈。 你们都是同专业的是吗？ 嗯，算是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 编剧携手来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方向，对不对？ 对，就是未来应该是要当编剧的这样。 我的天。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写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有没 有 自己喜爱的？ 在写，什么都在尝试。然后其实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历史的，然后我也在编一些历史题材的戏。 要么你们能在一起呢，对不对？这是有缘分 哦， 有缘分的哈。其实我们知道首都师范大学的就是活力调频，对不对？有非常多类型化的节目，因为在以前的歌手和经纪人当中，我们很少谈他们广播节目的一个类型。 没错， 作为 给大家讲一讲吧， 介绍一下。 对，我们的节目就是目前有十档，就分别概括了一些音乐类、旅行类、历史类，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电影类，还有脱口秀啊、电视剧啊这一类的。 哇，还是很全面的， 全都有哎。你个人来说，除了自己的这个节目，你最喜欢哪个类型化的节目？ 我比较喜欢脱口秀类型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节目特别的活泼，就是。 对，就是真的有一种把控全场的感觉，整场都是这种随机应变的。 是吗？几个小伙伴一起做这个节目？ 是三个小伙伴，就是一般一期是由一个小伙伴主要来主讲，然后其他两个小伙伴就是 配合。 对， 话题涵盖很多，是不是？ 对， 吃喝玩乐都会有。 对，就基本上是。对于北京的一些周边的，比如说衣食住行啊，或者说旅游啊，或者说比较习俗这方面的进行一个。 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子萱好好的做好他喜欢的事情哈。 好，名牌主持人哈。 其实端端，我想问一下，你平常听广播吗？嘻哈男生， 广播说实话 不是 听的，对，听的不多。 他一般都听歌了，是吧？ 对对对。你的第一个随身听，或者是你的听音乐的东西，还记得吗？是什么一个机器？ 记得记得，就是、 很深刻， 就是苹果最小的那种，就是连屏幕都没有。对 ，Shuffle 1 Shuffle 2 Shuffle 等。 六年级的时候， 很小的，128内存的那种。 对 对 对， 哎呀，那个时候有它，真的跑步也听，什么时候都带着它， 就是真的是宝贝， 宝贝 拿在手里。 好怀念那段时光，我们都是那个，我们是从随身听过来的，录音机， 里边放磁带的那种是吧 ？CD、MD。然后就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艾薇儿、艾丽和，我们也听过好多好多，那个是值得怀念的年代。我们希望九五后的朋友们想起这些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怀念的，很激动的部分啊。有没有之后的一个规划？比如说二位因为现在是大学生嘛哈，你是要立志当编剧的是吗？ 对，现在基本上方向还是比较确定。 不想立志当歌手吗？ 歌手还是 喜欢，就是喜欢 业余爱好就可以唱得很好，不用专业当。 子萱呢？子萱有没有方向？ 我目前还不太明确，所以我目前就是想考研之类的。 研究生， 对， 我特佩服考研究生的朋友，真的是很爱学习。 是在说我吗？ 对啊，他们都是很厉害，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是身怀绝技的研究生，广播学院的研究生很难考。 顺便刷一下我的存在感是吧？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再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也许不能唱完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首歌的名字， 这首歌名字也是很火，前两年的歌叫《Holly Bling》，是来自 Drake 的一首。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亲近的 rap， 非常亲近的。 对 对, 对，他的 rap 就是大家都会比较爱听的。 对对对对，来听听这个感觉。一部我们表演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 AM 927，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那么节目到这里呢，已经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呢，歌手陈端也会带来他的最后一首歌。 准备好了吗？ 好 ，OK， 开始了 ，break。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You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Yeah, I know when the holly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e holly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got a reputation for yourself now. Everybody knows and I feel left out. Girl, you got me down, you got me stressed out. Cause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starting wearing less and going out more. Glasses of champagne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nging with some girls I've never seen before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You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Yeah, I know when the holly bling.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唱到这儿了，端端，谢谢谢谢。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休闲的时候听听看的歌曲哈。非常感谢端端的97年的年轻面孔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展示他的一些喜欢的音乐的方式啊。 以后有新的作品可以经常来，带着你的金牌推荐人，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你们俩也可以合作，是不是？ 希望下周二的比赛下周二的比赛有好的成绩。 好，谢谢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后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游戏。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曼宁， 我是周准，拜拜 拜拜。